样，绝对的渴望，大概会失望。一起披风带雨，亦是场盛放。可跟你快乐。 星期五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疫情有啲缓和啦，但系都仲未能够出门去到旅行嘅。但系有啲歌咧就可以将个画面咧带到你，将你嘅心情啦，将你嘅脑袋啦，带到去一个遥远啲嘅地方。呢一首歌唔知会唔会令到你有一种冰岛嗰种嘅感觉啊？你知黄婉之新嘅派台作品《碧玉》，至于跟住呢一首嘅作品咧。他写歌的时候身处的地方就是巴塞隆拿，当中的热情都可能有少少灌注在这首歌当中的。 刻中向上看，才顿觉这一生怎么苦恼，明白这一刻思想要解放。你别再让这内心郁结继续心里浮沉，这样会令你随心一旧仍假装无限快乐。你别这样折磨身边那样迷宫 本源呢就系 EP 嚟呢首 Side Track 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与欲望对话》，亦都系佢入边唯一一首佢自己填词嘅作品嚟嘅。歌入边想探讨嘅就系欲望，人人都有欲望，你点同你嘅欲望去到相处咧？接下来这首作品同样都是一个抉择，就是抑压还是释放呢？ Once again Round and round 雷和电劈断了马路，披荆斩棘到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旧友劝导，全部做分晒一套、yeah. 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Don't know why About them 3 a.m. goodbyes You my heaven, my earth, my fire, my eyes And my life felt so blessed With your arms around my neck When I get lost in this mad world Your touch brings me back I'm so lost without you I'm so lost without I'm no good without you,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I'm so lost without you, I'm so lost without Cause it's you and me, it's either live or die Just take me higher Yeah, take me higher Take me higher You take me higher, girl Take me higher What? 冒险爱你最骄傲 What? Take me higher Always you, every day on my mind. We two sides of the same thing. Who was the truth? Who was the lie? Pillow crimes all night. I always wanna call on you. Not just anybody, just need your body talk to. Yeah, we can't be together. We can't be apart. It's so hot that it hurts. Leave open wounds in the heart. Yo, we went to the edge. Like dopamine bliss. Moment infinite. Catalyst was a kiss. Mad love, this is it. Mad love, this is it. Mad love that I miss. Mad love, you so lit. Yeah, I miss that high. 今日有 Ghost Style， 跟住再一次就系揾波多日语界重新做呢首歌嘅编曲。之前就似一个女主角自己嘅独白啦，今次就揾埋个男主角出到嚟，嗰种嘅抉择点拣好咧？嚟自 Edgar 今日有 Ghost Style，Matt 嘅呢个 Remix Version。剛才那首歌就是一種精神層面上面的掙扎，那種難以抉擇，那種抑壓，相對在這種抉擇肉體上面那種掙扎會不會更難一點？ 燈光陰性色近不要心悸，就算你虛偽，夜來心都想你跪。 趁这刻未往找到知意。 欢迎 Soul Jazz featuring 嘅有钟舒淇新嘅派台作品。可能象征着一种情欲横流，跟着这一首歌也是一种红色，不过可能代表着是凶案的现场，来自东京事变有柯南电影的主题作品《永远的不在场证明》。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和医管局下午4:30将会就新型肺炎疫情最新情况举行记者会。本港过去连续5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今日是中心暂停举行记者会5日之后再次恢复。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香港疫情露出曙光，大距离28日本地零感染仍然有一段时间。加上新型肺炎的病毒传播力强，防疫措施不能够松懈。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市民已经在屋企抗疫一段时间，在长假期外出可以理解。但他提醒市民记得戴口罩，保持个人卫生。有网民号召五一劳动节到全港各区帮衬黄店等的活动，在铜锣湾市面平静，有防暴警员在商场外戒备，在崇光百货外面人流较多，一度有警车停泊，几名防暴警员亦都在纪利佐治街的商场外面戒备，部分警员手持长枪和盾牌，并在附近巡逻。铜锣湾一间设有连农场的珍珠奶茶店外面有市民排队，有市民说已经习惯帮衬黄店。在旺角市面未见到有人群聚集，有防暴警员持枪和盾牌巡逻，并且间中截查市民的证件。警方部署多架警车在弥敦道外面。對於《蘋果日報》報導，助理警務處處長陶輝和妻子曾經就碧水新村61A 號牌照屋在社交網站發帖文，將單位包裝作民宿出租。本台向民政事務總署查詢是否違法，署方證實根據記錄，有關處所未有領取旅館牌照，牌照處會跟進。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涉及无牌经营旅馆，将会采取检控行动。本台就此向警方查询，暂时未有回复。另外，本台日前向廉政公署查询，会不会就陶辉寓所属于牌照屋作出调查。廉署回复，根据政策，一般不会评论个别事件。发言人话，根据法定职责，如果接获贪污投诉，如果有足够的资料，廉署必定会按既定的程序依法跟进。台湾今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连续第六日零确诊，亦都是连续第19日没有本土病例。全台累积病例维持在429宗。疫情指挥中心下午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在现场摆放了六个大西瓜。指挥官陈时中说是象征六个零，当地连续六日没有新增确诊个案，但他说注意到今日是五一连假的第一日，部分景点出现人潮，提醒民众要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如果达不到就必须佩戴口罩。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亨德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流回方向的交通仍然是挤塞，现在去赤柱方向的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近寿山村道。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102号。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去到近果栏。最后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而家最左手面嘅人手缴费通道系已经改为自动收费通道噶，咁使用人手缴费通道嘅驾驶者，请你要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启禀皇上，微臣想为皇上献计啊！ 讲啊！ 微臣提议俾听众喺皇上嘅节目度拣歌啊， 然后咧， 咁佢哋咪可以感受做选民嘅意义咯、 啊，有意思喎、啊！即刻同朕 check 下详情要点做，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音乐情人郑子诚 由头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时听，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 呢、这个母亲节，妈妈也放 show。 星期一有人妻妈妈做主角， 星期二妈妈做家务都系 keep fit。 星期三太太仔是谁妈妈？ 星期四妈妈教做功课有几激气啊？ 星期五唱歌俾妈妈听。 等我唱，等我唱， 唔使你啊！ 咁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莲、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呢、这个母亲节，妈妈也丰收。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嘅乜嘢美食呢？ 我是 Rudy， 来自印尼新加湾，我住咗喺香港6年啦。我最中意嘅咧系茶餐厅食咸鱼加粒炒饭，因为我中意啊咸鱼炒嗰阵时啦，好香好可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obby、千茶、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骚动音乐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ed。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eartbreak day, but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骚动音乐 ，Only on RTHK。 咁喺呢个3点半钟之后咧，我哋又继续啦，就邀请你咧，除咗系听紧之外咧，你可以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嘅， 系啦，去睇我哋嘅骚动开 live 啊！今日嘅嘉宾已经坐喺度啦， 系啊，我觉得直情呢一个环节咧，系叫做系我哋睇下啲artist 住嘅房系点噶咁， 即系唔同嘅 studio 巡礼， 系唔同嘅性格噶，即系你见到有啲系好花啲碌啦，佢系最简单 嘅，系啦，嗱，我哋今日嘅嘉宾系林奕康啊 ，Hi，Hello， 你觉得？ 佢簡單啦， 真係。 我你打嚟之前， yeah。 我啱啱先執咗少少地下，費事太多嘢睇啊！真係。 喂，但我想問咧，嗱，因為有啲人咧中意個創作空間咧，即係佢話其實凌亂啲都冇所謂嘅，即係我反而會諗到嘢嘅。有啲人就要哇，好一絲不苟，執到乾淨企理。你有冇邊一種嘅 preference 㗎，阿 Phil？ 兩者都 OK。 哦， 嗱，我發覺咧，我執得太靚咧。呢間房啲回音太多啊！啲衫咧，地下啲衫係可以吸聲 嘅。哦，係喎、哦，因為而家我就用 headphone 聽，我都聽到係有少少 reverb 嘅呢間房。 係啊，就係頭先都冇嘅，執咗之後而家有。 哦， 證明咩啊？證明地方真係好大啊！ 係。 喂呀！ 好啦，我哋講完啦，林奕康嘅 home studio 啦。呢、這個時候咧就要恭喜你啦，因為阿 Phil 咧就出咗佢最新嘅大碟嘅， 係 啦， 耶！ 係啦，大碟嘅名字咧，係啦，就係、是、叫做 Finding Charlie。係 啊， 係啦，今次咦喺嗰、那個，同埋我幾中意就係因為你個封面咧，今次係有埋你揸住 saxophone 啊。係 啊，好多相都同呢個 saxophone 有啲合照嘅關係， 係 好曖昧 啊，應該係我入行以嚟第一次去好 feature 個 saxophone 喺一個唱片嘅封套裏面咯。 嗯， 咁、 okay、 啊，其實呢個 saxophone 都陪伴我好多年啦。嗰、 yeah、 陣時我係15歲， 係 聖誕節買嘅，咁即係好多年啦。 係啊， 冇講唔使計啦。不過係咯，呢隻碟係尤其是個碟名叫 Finding Charlie 啦。咁咩邊個係 Charlie 咧 ？Charlie 係我一個嘅。音樂偶像嚟嘅，佢、 yeah。 叫 Charlie Parker， 係第一個最勁嘅 jazz saxophone player 咯。 咁嗰陣時喺中學嘅時候，老師介紹俾我認識，咁即刻愛上啦。跟住我會聽佢啲專輯咧，亦都會買。我買咗一本書係有齊曬佢咁多年嘅作品，全部啲 transcriptions。跟住我真係會慢慢練，攞住個拍子機咁啊，教一半速度咁樣。跟住慢慢練咗好多，先係練咗幾隻歌咁樣。咁上年有機會去 Boston 再讀書啦。咁有如好似即係翻去少少童年嘅時候去讀書，去尋找初衷，去學嘢咁樣。咁就 Finding Charlie 呢個過程咧，就寫咗好多歌，學咗好多嘢。但係咧，正如好似 Finding Nemo 一樣咧，個 Nemo 唔係重點，而係個過程，即係你嘅嗰個旅程，你遇到大鯊魚啊，或者點樣啊嘛。咁我遇咗好多朋友，同埋係遇到好多正嘅音樂人， yeah. 做咗呢張專輯嘅。 OK， 但係我想知啦，因為其實個專輯個嗰個主題，可唔可以叫做係揾翻你嗰種所謂嘅初心咧？其實今次， 係啊，係啊， 係。但係你今次成個去完讀書之後，揾唔揾得到啊？你覺得自己？ 我有好多嘢都翻，即係啲回憶翻嚟咯，即係再 回春嘅感覺。係 讀，唔係當然咧，讀書嘅感覺係唔同嘅。Yeah. 以前我讀書係冇智能手機咯，唔再冇，同埋以前咧係有全部都係好多啲課本上嘅嘢係會有啦。而家咧因為係上網嘅關係，好多啲導師啊或者係老師都 expect 你自己去上網揾 material 咯。 Yeah. Okay. 以前係有課本去俾你噶嘛，而家係上網你自己揾啦，或者係譬如講係有個 test 就話幫你去你上一個陌生嘅台， yeah. 台上面有幾個音樂人，佢係可以伴奏嘅，咁你想唱咩歌啊？咁佢哋唔係一定會有識得彈㗎嘛，咁你有譜啦，或者係 cheat 啦，或者咁樣係，咁你要預定俾佢哋，仲要喺限時內話俾佢聽大概你個 tempo 啦，同你個你嗰個感覺，佢你想佢點樣 play， 咁就嚟了㗎啦。咁喺度唱嘅時候，可能就會俾啲 signal 俾佢話啊，呢個位要收嘅，嗰個位，呢個係好多一啲。平常好多表演者係會用到嘅事嘅，咁我哋都試下咁個人嘢。但係我霎時間去到外國嘅時候，我邊度揾譜出嚟？我唔知邊度揾。跟住可能係上網揾到，但係喂要印出嚟嘅，我印唔到喎。我冇一個，因為我唔係一個 full time student。但係咧 ，Berkeley 好開心啊！真係有啲香港嘅人喺度讀咧。咁佢哋真係哇，原來真係嗰啲出外靠朋友咧，佢真係好落好。及时帮助，喂，唔紧要，我帮你去印啦， 系，所以即系有种好多 teamwork 同埋即系学生嗰种即系群策群力嗰种 feel 咧， 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嗰种， 跟住揾课室啊，即系揾咗好耐，揾又揾唔到嘅，点解？ 系 好多系搞笑嘅，有多啲我冇谂过会再尝试嘅感觉啦。 OK， 好青春嘅， 同埋因为咧，我喺度听只碟嘅时候咧，我唔知点解今次好 pick up 到一种 vibe 咧，就系成张碟我 picture 到系一个 live band， 一个 live show 嘅 feel 系几重嘅，即系我净幻想到你好似同一班乐队喺度开紧 show， 成个就贯穿咗一个可能系八至九首歌嘅一个 rundown 咁嘅 feel 咁样，系咯。 因为我哋去录制嘅时候咧，都尽量系一起做嘅事嘅。例如可能系当佢哋系喺嗰个 recording room 时候，佢唔系逐个去，即系唔系逐 part 去录，鼓、琴、吉他、bass 系同步嘅，当系真系一个表演啦。我喺隔篱房就喺一个 vocal booth 里边咧，就会唱，一系就有冇歌词就啦啦啦啦，有歌词我就跟住唱咯，系。咁所以咧系会多啲有一种。一齐表演嘅感觉 系，我觉得 pick up 到啊，可能就系因为真系录音嘅方法唔同咗咧，即系几反映到喺张碟听嘅时候嗰个过程嗰度嘅。同埋咧，嗱，我哋之前就先都揾过阿 feel 咧，就系即系讲过就系佢啲派台嘅 single 啦。咁然之后咧，其实睇翻文案咧，有一首歌咧就系特别 highlight 嘅，就系咧最睇到就系阿 feel 喺学音乐上面嘅小成果啊，因为佢系将一种叫 Berkeley Funk。有一种嘅元素咧，放咗一首歌入边嘅呢首我唔知嚟紧会派啊吓，系啦呢首歌咧叫做系宇宙兄弟，系啦，可唔可以介绍呢首single 啊？ 宇宙兄弟，我唔知道我哋有冇机会派啦，但系都会去 highlight 嘅，因为呢只歌系我哋去写嘅时候真系用咗好多心机去写，系啊，真系好难写，因为点咧Berkeley Funk 呢个 idea 咧，就 系 好多啲 Berkeley 嘅学生咧会将啲流行歌比较好。简单旋律嘅歌玩得好复杂，个编曲系刁转到转晒啲 chord， 玩晒嗰啲 good rhythm 嗰样嘢，就好鬼型嘅。咁好多未必系大众会去 平時會聽到嘅嘢，但係作為音樂人聽嘅時候就話：哇，好勁啊！咁樣咁誒，我哋話可唔可以呢只碟裏邊有一隻歌係向嗰個方向做咧？咁、 嗯、 啊，公司就 OK 嘅。咁但係叫人哋係將一隻本身已經寫好咗嘅 melody 改一個編曲啦。我哋調轉，我哋有咗編曲先，再寫 melody。咁反而咧，對我嚟講係我冇試過咁啦，同埋係比較難嘅，因為嗰啲 chords 咁。是有啲奇怪嘅關係咧，即係你要寫，最歸根究底個 melody 都似係 on itself 都係一個好 natural 嘅 melody 嚟噶嘛。咁但係當有啲 chord 可能一啲轉嗰啲咁樣係，哇喺咁樣轉 key 法嘅時候，我嗰粒音我要穿透過幾個 chord 唔撞，但係又要好聽，其實係。有好多嘢要諗喎、啊，我冇試過咁樣。咁、我哋三個人合力，真係用咗幾日時間，最後一刻我哋 studio 剩翻得嗰三個鐘嘅時候，終於寫完，跟住拎住張貓紙咁樣，我、入去就唱啦，因為我都唔係好記得啦。 哇，特得意喎，因為通常大家知道一首歌創作，通常講起就係、是、啊有個 melody 啦，跟住揾人填一個詞啦，然之後就再砌下嗰個 arrangement 啦、我想問下點樣可以有一個係編曲開始，反而寫得翻個 melody 出嚟嘅咧？嗰、那個過程係點嘅？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本身如果是有樣嘢叫做 top lining 嘅，咁喺外國都興，因為有啲美國嘅歌咧係本身旋律都簡單，同埋啲 chord 即簡單，四 chord 歌啊，三 chord 歌啊，其實基本上嚟講好容易去 top line 寫個 melody 嘅。但係因為呢隻歌係我哋玩 Berkeley Funk 咁，咁所以啲 chord 係多到，同埋我都唔知道由依個 chord 原來可以去到依個 chord 嘅，哇！兩個唔同 key 嚟嘅喎，咁嗰個就難好多咯，真心嚟講，本身呢樣嘢係 common， 只不過我哋個編曲咁複雜嗰時候係難寫啲啫，冇試過咁難。 哦，嗱，所以我係絕對係推介啲人咧，就係、是、你去聽一下，即係尤其是嗱派台嗰啲可能聽過啦。Side track 其實有好多啲得意嘅歌咧，係可以試一下嘅咁樣。咁嗱，但係今日咧，我見到因為始終係喺阿 Phil 嘅 home studio 嘛，係啦。咁其實咧，我哋一直見到佢上半身啦，但係其實咧，佢前面有部琴㗎。 系啊，跟住左右咧有麦 stand 嘅，呢个系动一支麦 stand， 呢边咧系一个另外嗰啲麦 stand 嚟，系跟住有麦， 头先我见手似滑雪咁样，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梗系要邀请阿 Phil 咧，就系即系喺佢嘅专辑入边拣咗一首歌，系啦，就系、是、现场唱俾我哋嘅咁多位观众 拣一首歌， 系啊，你拣咗边一首咧？ 不如最近一只啦，孤独的对岸，不过我吹唔到 saxophone 啊，今日。我谂下，我唱一段啦，系 好啊， 即系唔唱好啊。孤单的歌令我失神，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常逼近，喧哗声中匆匆快乐泡影，未看穿命运。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妆，孤单痛处没说出口，亦同途寄望。茫茫人海射出朵，我向你走近，如果几千张脸世事如红花，何其赶何其忙，唯有你跟我拍落，因此只得你眼中这点光，叫我向往。我等阵先，我呢个麦，我麦线 断咗， 系啊，系啊， 唔紧要，我 feel 到 咁样弹啊， 好真实。 我知有个位我喺度弹个 系啊，呢啲咪 live 咯， 系啊，真系好真实嘅 live 啊。 你需唔需要完成埋剩翻嗰半首你未完成噶？ 系啊 ，up to you。 唱多一段啦。 好啊。 千千几多岁记得我的心任你安躺，甜蜜过后再没有风浪，美好于不远处。为了一刻结碎成盼望，就孤独的对话。 我唔。 突然间我醒系中间呢段我唔过得去，我觉得。 喂，所以我成日觉得睇 live 就好咧，就系、是、你会有呢一啲即系得一次嘅啫，你计都计唔到嘅 experience， 你可以即系感受得到。 系你佢嚟多次都唔肯。 我冇 hurting 呢一 part 已经系我多一条线啦。 喂，但系其实我咧譬如听你今次呢张碟嘅时候咧，其实都可能喺music genre 入边都会试多咗唔同类型嘅嘢，即系譬如头先啱啱《孤独的对岸》系有少 new soul 嘅一种嘅风格嚟噶嘛，咁会唔会可能喺嚟紧都会试多啲唔同嘅写歌嘅方法啊，或者系挑战下多啲唔同嘅 genre 咧？问下 feel 嘅话， 其实呢只碟点有好多挑战性嘅，因为自己听咗多咗嘢啦，多啲 inspiration 啦，同埋都大胆啲去尝试写唔同嘢，例如譬如讲嗰个头先。宇宙兄弟嘅系以編曲先，跟住再寫歌啦。我有一隻歌叫做《精神時間房》咧，係有個鼓先，跟住先去寫啦。跟住有另一隻歌就係《大寂寞時代》咧，我係有個 acoustic 嘅 title。嘟嘟嘟，係一個幾 groovy 嘅嘢。跟住咧，最終我成個吉他 track 全冇曬 delete 咗，就但係就 keep 咗同一個 bond 咁樣，即係你係有唔同嘅。入位去寫一隻歌，但係最終嘅嗰個成果係會點咧？就次次都唔同咯。但係因為咁樣去鋸啲唔同嘅方法入去咧，即係次次都係有啲係有啲得著嘅喎，係有啲新嘅嘢出嚟 嘅 喎。 係，但係如果問喺隻碟入邊係俾到最大嘅 challenge 你嘅一首，你會覺得係邊一首啊？阿 Phil 最大嘅 challenge，我諗作就一定係宇宙兄弟啦。 係， 最大嘅 challenge。哇，其实每隻歌都有好有佢嘅最大 challenge 咯。 系， 我谂最难唱就系精神时间房，因为隻歌系个 range 系跳得几多嘅， 咁 系有一种 tension， 好多啲真音假音位啦。孤独的对岸就难在系个松嘅感觉啦，系好 transition 嗰啲嘢系我要挑战我自己唱广东话啊，系要更加去熟。點樣去運用嗰個唱法咧？大寂寞時代就難在係嗰個我個 harmonies， 我啲和音啦。咁呢我呢間房冇話 studio 啦，我呢間呢樣我房啦。咁有其中四隻歌喺呢度錄咗個 harmony 嘅， 因為嗰陣時啱地方啊， 係啊，嗰陣時啱啱疫情爆發咧，我哋唔知究竟係有幾嚴峻啦，同埋係儘量都少出街咧。咁嗰陣時我啱啱。買咗支新咪嘅，咁其實呢隻碟有幾隻歌都係本身用呢支咪嘅，咁我咁好多個係屋企去錄啲和音，我就純粹我有衣櫃喺度，我唔想 show 咁多啦，衣櫃打開咁樣裏面有好多嘢啦，咁衣櫃啲衫就可以幫我吸聲，咁我打開衣櫃，依邊掛褸，嗰邊披張被咁樣，咁就喺度去錄啦。大寂寞時代嗰隻歌係好多 element， 好多和音，好多嘢。咁咪我記得一部電腦書係錄到部電腦開始差唔多要 hang， 因為有二三十條 track 咁咧。咁啊，嗰隻歌喺嗰、那個喺製作和音各樣嘢。就係又係一個另一個難度啦。 OK， 係，所以我咧今次同佢每一次傾咧，即係呢一張碟嘅新歌嘅時候咧，你都見到嗱，你而家喺我哋嘅 Facebook Live 裏都見到，佢有一種好滿足嘅笑容啊，即係好似啲小朋友好多嘢俾我玩啊，你明唔明啊？即係，然之後你係即係試完出嚟，你覺得喂好分喎呢件事，又有啲新嘅體驗咯，有啲新嘅元素喎，咁樣樣。 佢有啲似儲 Yes 卡，終於儲到啲咧好難買到嗰啲，係咩限量版啊嗰啲叫嗰啲感覺啊？ 我唔知你講咩喎。 做咩跑后生 啊？唔系，其实我真系加拿大本身冇一间啫。 系，唔好意思，呢个系我嘅童年回忆嚟噶，系啊。 系啊，咁所以嗱，即系你而家即系上去睇到咧，就系其中一部分咧，即系今次呢张碟啦，即系《Finding Charlie》入边咧，一部分嘅叫做发源地啊。 冇错。 即系头先用，有啲歌就喺呢个地方嗰度就系录噶啦，就即系完成咗成为呢个 studio version。 好似个旅行团咁啊，系啦，呢度咧就 系。系啊，咁而我哋今日嘅领队就系林奕匡啊。 系啊。 咁啊废啦！ 好啦，嗱，咁如果我哋今日喺最后，我哋要播一首你嘅新碟入边嘅歌 作品， 你会选择我哋播边一首嚟到 round up 今日呢一个嘅 Facebook Live 咧？ 哇， 系啊，只能够 其实咧都几只都想，咁就拣一只系头先冇 mention 噶啦， yeah. 就系物之爱，因为嗰只系最后一只歌啦，亦都系我哋嗰阵时编排，我哋觉得啊。嗰隻歌最後去 wrap up 呢件事係最適當嘅。 嗯 嗯， 係啦。物之哀咩意思？就係物件嘅物啦，哀係哀傷哀啦。就係講其實首先 呢隻歌 technically 係我第一首同 Oscar Lee 合作嘅，佢寫呢隻先，再寫孤獨的對岸啦。咁佢就話，其實林若康有好多啲勵志嘅歌，咁大家都 associate 林若康係好多 positive 嘅嘢，但其實真心從 positive 生出 positive， 其實嗰件事咧係佢覺得有少少離地嘅，因為咧所有開心快樂嘅嘢背後有辛酸，背後有開心嘅一部分， yeah. 你唔懂得。之前有幾辛酸幾唔開心，係唔會明白現在開心與唔開心咯。而 rather than 去純粹去自己呃自己擺埋一邊話好嘢嘅咁啊，我哋去 acknowledge 我哋曾經唔開心嘅人回憶啦、地方啦、事情啦、物件啦，咁從悲傷而帶出快樂啦，咁樣。咁所以呢隻歌就物之哀啦。 嗯 ，OK， 咁啊嗱，我哋今日就要多謝我哋嘅領隊啦。 係，多謝曬，多謝導遊林奕康。 係啦，林奕康啦，係啦，介紹咗佢係即係輕輕啦，即係講咗佢呢張新嘅專輯啦，《Finding Charlie》啦，係啦，我覺得係幾值得聽一聽嘅。 係， 因為成個感覺你可以感受到，即係你成個過程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情緒，同埋真係好係好 live 嘅嗰個感覺係咁樣。咁啊，再一次恭喜林奕康出咗你嘅新嘅專輯。 Thank you。 係啦，咁啊，期待你有一日可以真係現場將成張碟嘅歌玩俾我哋。我咪听下啦， 好啊，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 take care 先啦，多谢晒 Phil 今日 ，thank you， 拜 拜拜。 望那些少年是那么自然，快叫黑暗都给盖掩，像每刻带着线，总释出光线，仍够灿烂美满，就算一手变天，大概。对快乐未了解，而我太顽固，要识穿美梦变坏，难道当成常态，让那世道变歪，叫我们始终摆？何来能放低悲哀，只想找紧幸福，全心要蒙起眼，背向恶耗便满足，囚禁于天。晚给快乐入错，想跟欢欣抱拥，也要承受痛。乏味可倒背，论爱更自由，却嫌笑话止于背后。凡看穿世事，不找出呼救，放任躁动灵魂落在背后，何来能放低悲哀，只想找紧幸福，全心要蒙起眼，背向恶报便满足，囚禁于天空，晚给快乐入宿，想跟欢欣抱拥，也要承受痛。有如梦回中的欺骗，分秒过人生快过故事，似是烟香。带点悲哀，先知怎可幸福？曾欢笑，曾心痛，你我故事亦类同。曾置身低谷，可不会是结束。即使伤痛，风从每点悲哀，找一刻的幸福，无需再蒙起眼，背向恶耗扮满足，囚禁于天空，晚给快乐入错。 十四小时新增73宗死亡病例，累计1147人死亡。印度政府将会在当地星期日决定是否延长实施40日的封城。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619点，跌5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6.93， 瑞士法郎 0.963， 加元 1.404， 人民币 7.064。

嚟到星期五啦，瓊。 係啊， 有咩推介？ 哇！今我哋學一個我覺得好好嘅營銷嘅手法。即係點樣去宣傳自己，同埋點樣去做歌啦。咁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咧，應該都係香唔係台灣呢幾年啦，係一線或者超一線嘅一個 rapper 叫做熊仔。 嗯， 咁熊仔係佢藝名啦，咁樣啦。咁同一時間咧，呢、這個藝名嘅人咧，佢亦都有個虛擬嘅角色，叫做炮子膽。成個故事咧，其實有點而複雜嘅，我即係都好有啲驚。咁話說咩事？話說佢出咗第二張專輯嘅時候，嗰張專輯叫做《夢想成真》。咁咧，佢就創造咗個虛擬嘅角色。個情況有啲似張惠妹，同一時間亦都係阿密特咁樣。 哦 okay、 即係其實都係佢自己嚟㗎啦。咁但係好多 fans 又或者樂評解讀咧，就會覺得啊，係咪炮子膽就會唱一啲黑暗少少、得曬少少嘅歌？入邊可能相對嚟講粗俗嘅語言會比較多， 嗯、 比較厭世，甚至乎佢哋覺得有啲反社会倾向嘅，咁但系相对嚟讲，熊仔咧就乖啲嘅，因为咧即系佢系台湾大学啦，台大啦，跟住然之后直情系由台大去到研究院都系好乖，读书好叻嘅一个人嚟嘅，咁 研究院、 啊，嗯，咁嗰阵时好多人都话，其实系咪就系因为唔想同自己本身嗰个角色或者嗰个人物嘅设定有啲混淆，于是乎就分裂咗一个黑暗面出嚟，就叫做炮子胆咧咁样。咁熊仔自己就话咧唔系。呢個係佢筆下嘅一個人物， 嗯、 而呢個人咧會幫佢完成呢成張專輯，而幫佢完成成張專輯之餘咧，好笑嘅喎，佢話我係可以令佢死嘅， 嗯， 即係你感覺上好似你寫咗本小説或者你畫咗幅漫畫入邊咧，你安排咗幾個主角，咁可能有一個主角似你咯，咁但係你會令到個主角喺佢適當嘅時候佢可以死亡，跟住我下一張專輯可能做多一個新嘅人出嚟，咁但係的而且確咧，我覺得好成功嗰樣嗰個點係乜嘢？佢幫呢個人開咗個新嘅 IG， 佢入邊會有唔同嘅 post。咁然之後好多 fans 直情係中意炮子膽呢個人啊，係多過熊仔本身。因为你其实男人呢即是想说男人不坏女人不好亮的。 好亮的你没了。都沉埋呢个通呢。 讲完之后真的很后悔。 好肚啊。 但是他其实就是他炮子膽这个角色啦。他本身他就是有一种坏坏地快快地的那种感觉在这里。 是。 于是乎很多 fans, 尤其是女 fans, 就非常之痴迷于这个角色。 是。 那但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首先熊仔刚才就讲了是台湾近几年 A-list 的 rapper 啦这样啦。跟住但是做什么事啊 我给你看看是不是我即刻找 IG 看看炮子膽是不是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啊。 哦 是啦咁你见到其实佢所有 IG post 都系画嚟㗎嘛。 係啊动漫咁样。 係啦冇错同一时间你睇下佢有个 post, 佢死咗㗎啦已经。 哦已经死咗啦。 係啦佢出咗车祸已经死咗㗎啦。咁、 哦、 即係我諗啦喺熊仔心目中佢可能完成咗佢要帮手做呢一张专辑嘅目的。 係。 咁但係好多 fans 都觉得呢可能只係想铺下一个故事囉。即係大家对于熊仔嘅理解或者了解认识咁样啦。 好靓喎啲画工画得都。 係啊熊仔画㗎喎。 哇。 係啊。 犀利喎。 係啦咁跟住之后呢我又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這个炮子膽嘅出现到底做咗啲乜嘢。 係。 首先呢个炮子膽佢自己本身嗰个人物嘅设定呢就係、是、一个不得志嘅地下嘅 rapper。 係。 咁然之后呢终于有一首歌红咗啦。开始有唱片公司想签佢啦，咁佢就开始步入呢个人生比较有成就嘅音乐之路， 嗯、 就开始有专辑啊，有音乐会啊，成为偶像啊，好多女 fans 啊咁样嘅故事。于是乎咧，成张专辑，专辑个名你听落好靓啦，叫《梦想成真》。 哇，正啊！ 你感觉上正 ，We are 嗰种啦。但系其实本身佢系真系做得好黑暗嘅一张碟啦，咁样。咁但系咧喺呢一个故事角色啊，佢自己本身，佢话佢想用呢、這个。呢个角色教大家一样嘢、 啊， 就是我出专辑或者其他任何歌手出专辑，点解由一排到十啲歌嘅顺序系有原因有道理嘅、 嗯？ 所以咧，佢冇将佢嗰啲专辑，即系而家成日都系将一张专辑全部摆上落嗰啲串流平台、啊，大家可以上去听嘛，咁样佢冇，佢逐个 post 逐个故事。逐首歌上，同埋一定系跟佢个顺序。 咁好似做大碟咁咯。 系啦，佢系自己铺晒成个故事。佢话佢想教佢啲歌迷， 嗯、 由第一首歌点解会咁样，嗰、那个人佢个人嘅发展个故事系点样、 嗯， 一路到成只碟完咗之后，你先可以喺串流平台听到完整嘅一只碟。 系， 所以咁佢都同啲歌迷讲话，听呢只碟或者听，其实佢话尊重歌手，应该其他歌手都系咁，我唔知系咪啦。就系应该要唔好 random， 唔好成由第一只第一首有耐性听到最后一首。 系噶， 除了听到独立每一首的故事之外你是可以听到完整的一个 full picture。 是啊。不过现在越来越少就是这一类的 係有概念嘅大碟，大碟都仲有、嗯、啊！我哋將我哋嘅唔同嘅單曲咧，就會收埋成一隻大碟啦。因為大碟嚟計數嘅啫，即係幾多首歌啊嘛。但係有概念嘅大碟就越嚟越少見咯。 嗯，都系，所以我谂咁样做咧，都真系好尊重自己音乐啦、嗯。其一有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是、可能而家出专辑嘅机会真系好少，于、是乎如果有呢个机会，大家都好珍惜。 系， 咁佢所以其实成个感觉咧就系、是、好似追剧咁样，即系你今日睇咗一首，你今日了解咗个故事，咁、然之后咧你听日再听多一首，你就会了解多一个新嘅故事咁样。咁我会觉得即係好得意嘅，咁成隻碟咧，我今日揀嚟嗰首歌咧叫做《禁愛令》。咁其實《禁愛令》就係講啲偶像歌手唔可以拍拖噶嘛，喺韓國比較多啦。就係、是、如果出道之後，你嘅 好多地方都有呢種嘅迷思嘅。 係啦，有啲直情係話佢嘅經紀公司又會同佢簽約嘅時候，就會講到明你唔可以拍拖、就算拍拖都唔可以公布，因為你嘅情人就係你嘅 fans，你只可以愛你嘅 fans 咁樣啦，令到你 fans 充滿 fantasy 咁樣啊嘛。 幾詭異哦！即係啲 fans 你可以自己有另一半啊咁。 但是我觉得最诡异的地方就是你如果喜欢一个歌手他纯洁到他没有拍拖不喜欢黐住啲女仔或者男仔会中意黐一啲嘢，佢点可能唱情歌唱得好咧？ 因为佢哋唔咁谂噶， 神交嘅啫。 佢唱咩都系好，因为佢系我偶像，所以做咩都系好，因为都系净系唱俾我听嘅啫。 OK， 咁佢有呢个信心都 OK 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成只专辑头先话直情系一个故事嗰个发展咧，就系、是、啊第一首歌 First Part 受到欢迎啦，咁然之后咧就开始啊成为咗一个好多人关心嘅呢个偶像啦，咁样。咁成为偶像其中一样做乜嘢啊？就话俾听我唔可以拍拖啊咁样，但系头先就话其实佢有少少反社会倾向，甚至乎好 dark side 嘅原因系咩咧？呢首歌词入边有讲到噶、就系、是、哎呀对唔住啊，亲爱的、我因为做咗偶像啊，我同公司签约，我唔可以公开你系我女朋友嘅身份啊咁样，因为我有禁爱令啊，即系呢首歌名啦。但系呢个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偷偷地落去玩，就咁、是、嘅意思咯。 哦， 即系嗰种嘅 dark side 啦，就系点解你会咁样同个女仔讲？哎，真系唔好意思，我而家要视而为重啊，但系同一时间我可以揽住其他。女人呢？ 系因为我唔爱我就可以真系玩咯，佢唔俾我爱啫嘛，我都冇爱你。 系因为咁爱你啊嘛，但系冇人话系咁。 我同你呢一段嘅关系完全冇爱喺中间。 系啊，即系 射的欲望，兽性。 听歌啊，我俾佢冷静下先。 有些事我希望你能了解，今天和新公司谈了合约，开给我梦寐以求的条件，是时候高飞，感谢 baby， 创造前途地满随时毁灭，这献出我青年的青春岁月，而你和我的爱将成为罪孽，是时候告别。眼前的流血越长，没分你的满际，夜店唱盖过你的唇印，没光的山区就变成水星的剪影。Yeah, yeah, 你听，无视目光，那么正在看，按着我释放你的震撼弹。多么想成真，只愿往前，先不愿的真爱狂。I'm talking about 金爱玲，现在这。现在起 anti love anti anti 变得亲爱的，现在这现在起 anti love anti anti 亲爱的， 下定决心这一秒钟， 现在这 放弃所有爱人的， 现在起 牵手出卖灵魂的热 情 anti love， 可不可以别再流眼泪，说实在的已经解释到我有点累，当初说你会当我最强大的后辈，现在就别再扯我后腿，你好霸道想要独占我的爱，当我上台谁能不看我的帅，这无关我的坏，行程表早已塞爆，我的档期不是你能负担起的债，他们说我已经算了拜拜，白纸黑字清楚摊了牌，有多少人们暗地里为了形象为了欲望为了心态币，用隐形墨水签了金爱玲 No what I mean， 所以抱歉我不敢的抱歉， I gotta go， 没时间浪费，而且再见也不是不会再见，你可以买票看我演唱会。 我想留恋深夜场，拍拍你的门禁，夜店唱开过你的唇印，没光的闪， 着我释放一颗震撼弹，让梦想成真，只有化茧，幸福原来真爱换。金爱玲，现在这，现在起 ，anti love。金爱玲，现在这，现在起 ，anti love。现在这， 放弃所有爱人的， 现在起， 签下出卖灵魂的日期。 And I love， 再也无法爱你。 从这一刻起，不能再爱你。Oh baby， 丧失爱人的能力，也无法爱自己。 好听哦。 我觉得比较令我惊喜嘅位系中间 rap 到咁啦，但系头尾都可以好自然地去翻钢琴。 喂，同埋佢因为成件事好 theatrical 啊，即系你可能开头就已经系有一种即系揭序幕啦，跟住就佢有一种故事，你见中间亦都有啲人声唔突兀咁啦，咁然之后你就见到净幻想到佢喺个舞台上面咧一啲嘅时候啦，嚟到最后就系落幕啦，然之后我就翻去开头咁样咯。 系啊， 好鬼成件事好有。好有 picture 啊！ 所以嗱，呢度只系一首，大家可以即系上啲串流平台听晒佢成只碟嘅时候咧，佢真系就系讲紧一个头先讲，本来系窝窝不得志嘅 rapper， 慢慢开始得到好多嘢啦，而变得迷失啊，变得贪婪啊，即系嗰种嘅心情，我觉得系真系演绎得好好嘅。同埋即系头先阿 Michael 同 Eric 讲话，我睇好多台湾歌手嘅访问啊，如果佢哋本身系读一啲所谓比较好嘅大学出身嘅话咧，佢对于自己用字，即系佢自己作曲填词啦，佢对于自己填词 rap 嘅时候嗰个韵脚啊，用嘅字嘅要求系好高嘅，因为可能大家都即系呢个其实好黑板印象，觉得喂你读名校出身，你咪唔识字啊嘛，即系会有呢一种讲法。佢都觉得我唔可以令到人哋对我自己有啲失望嘅感觉。 其实系最好大家都识下字啦。 我觉得其实嗱，即系虽然我哋成日都话咩识人好过识字， 但系其实大果你觉得同学历系冇大关 系，系唔系关学历事，而系我觉得即系虽然我哋成日都话识人好过识字，但系咧，我觉得识人嗰系 bonus 嚟嘅，识字系一个基本嚟嘅。 系， 即当然嗰种识字唔系话我要读晒呢个四书五经嗰啲，嗰唔系嗰种识字咯，而系我觉得当大家睇一啲文章嘅时候啦，又自己想表达一啲事情嘅时候啦，其实 even 有阵时系对于广东话嗰个保育嘅问题啦，你都系靠大家识唔识字嘅啫。即如果你觉得用咩字冇乜所谓嘅话，咁咪唔同咯。 但系咧，我觉得咧，即系就要拆到好远噶啦，你就翻去你如何教育。中文，即系呢一个嘅语言啦、啊，即系你谂下我自己读书嘅时候啊，一听到嗰啲中文，我你令到我好冇兴趣咯， 系 咪先？你觉得好似我读嘅嘢关我乜嘢事啫？ 同埋你会觉得中文嘅时候咧，嘥好多心机喺背诵方面咧，即系佢会磨蚀咗你对于用字啊或者啲留意嘅地方，你就挂住背晒啲嘢。 人大咗，你可能会识得 appreciate 就哦，原来唐诗佢可能喺八只字入边可以营造到一幅画嘅意境，哇，好劲、 啊！ 你当时就系咁，做乜嘢啫？ 而家要我背呢啲嘢， 佢都过身咁耐啦，佢写啲嘢关我咩事啫？ 系啊，同埋嗰时最中意质疑老师系咩？你又知佢咁谂？ 你哋会过分解读啊？ 啊 你会谂太多啊？ 话咩思念故乡啊，家国情怀啊，边咁大啊？即系 床咩前明月光啫，我次就晚晚见到月光噶啦， 因为夜晚挂住打机唔瞓啊嘛。 系咯，佢会讲失眠啊咁。 但系实不相瞒，我读中文出身。 唔但系真系嘅，你可能人大咗，你开始阅读一啲自己喜爱嘅文章咧，你可能反而你会对嗰个文字，咦，我、哦、原来有兴趣噶、哦，即系等于以前你读嗰啲新诗。哇！嗰首咩啊？嗰首嗰阵时会考一定要读嘅。 诶，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系咪啊？ 唔系，我同你第二个 syllabus 嚟嘅。 I'm so sorry。 听陈雷士的琴筝啊！ 哦，我冇读过。 你冇读过呢个咧？哇！嗰阵时又要背啦，又要成啦，咁你完全唔明发生做乜嘢啫？你解釋極都唔明嘅。首先佢嗰、那個你嗰陣時你先中五，咁嗰個人經歷緊嗰啲嘅事情，已經成年嘅男人經歷緊嘅事情，其實我 relate 唔到啊。但你又要我讀，我已經代入唔到咯，更加唔會理嗰個場景咯。我就覺得啲字好艱辛咯，咁樣。 咪就好似大家成日咩讀打仗嘅時候，或者俾人貶官啊，但係佢都好掛住佢國家咁樣。 係啊，你做咩啫？我工都未揾啊，點貶官啫？而家出嚟做嘢得嗰幾千蚊咁樣，大學生咁樣，做咩官啫？係咯。 我明嘅，嗰陣時都真係有呢種感覺嘅。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好關乎你如何去到令到語言本身係吸引咯。 係， 但係喺個教育制度，暫時你未睇到佢令到件事好吸引咯。 唔係，因為其實頭先講嗰啲內容，即係經典啦，佢流傳落嚟，佢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啦。即係我好難揾一個即係中學生寫嘅一啲文章俾大家去研讀。咁呢個又係嗰個代溝，咁啊代溝有少少啦，嗰方面嘅關事嘅問題啦。係 啊。 咁但係我覺得當大家去到一定年紀嘅時候咧，如果你有呢個心情，有呢個時間咧，執翻起書本，其實係一個好嘅。即好嘅故好嘅事情嚟。 跟住前排我就開始行過，就發覺咦，睇下啲所謂新詩係咩啦？原來幾有趣嘅喎，即係佢攞嘅角度咁樣係幾得意咁研究一下咯，咁樣。好啦，咁啊頭先你講呢個禁愛令啦，咁我就介紹翻即係香港一位嘅獨立嘅唱作人啦。佢咧就完全唔係嘅，因為佢當時咧第一首歌佢嗰陣時就係自己做下歌啦，做下歌咧第一首就係、是、講女朋友咯，女朋友生日咪送首歌俾佢咯，擺上網喎，點知人都好中意喎。 女朋友覺得麻麻地， 唔係女朋友都好中意喎。咁然之後，譬如佢上年做咗一張碟叫 First 啦，咁大部分啲歌都係講佢女朋友噶啦。 哇，好幸福嘅女朋友。 係，無論係即係甜蜜嘅有鬧佢嘅咩都寫曬出嚟啦。 但係個女朋友就同我講，其實我想要個手袋啊，但我唔係想要張專輯啊，I'm so sorry。 咁但係你就見到啊，就係佢就調翻轉，有啲人就我有個我嘅愛情生活。作為愛靈感，我咪寫歌咯，最緊要自己開心咗先啦咁樣。但係佢最近呢首歌咧就係講係成長嘅，係啦。介紹俾你，佢嘅名字咧叫做 Tyson Yoshi 啊，咁啊有佢呢一首嘅新歌，歌名叫做 Growing Up。 是说，狂风正悄悄靠近，看着没发现，成长与温室的你看不见，听不见，童年被风吹散，现实来得太慢。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堕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捉摸更多，绩效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无雨水散去但觉得别泪神光骚扰我思绪逃出烟圈动力早被粉碎、人生苦短我泪染泪汗孤独的堡垒童年化做雨水 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变成四不像，许多望着八方，低头忘了是故乡。人人都各自擅长风擦场，自己的旗帜，上百的歌词，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有几套宝马买套房子，不过是为了让亲王能变成王子。穿回忆的姑娘她不到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只努力接近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赢得住他们眼睛生动，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蟑螂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踏遍千山为了前往光鲜天堂。我在摩天都不远，我没和野兽周旋，我看着黑白的脸挣扎，别再走在一面前， 这首歌拣嚟啊 ，Jam 邓紫棋最新专辑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摩天动物园》。 你和我生来都是曾经发的痴，这是同样被写成太多歪的字。长大最无奈的是，他是怕是傻子，你若不想被摆着吃，必须磨练牙齿。别人能主宰，别玩弄，只能把它出卖。再无奈，也只是成长无法避开的负担。穿那一群小白桌，被名人历史淘白薄，衣服都故意小快薄，沦为了超白诺，买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走，却饿得变成排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踏出白路，当初都憧憬好莱坞，最后临终都跑来哭。穿回一个姑娘的不到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于是一群羔羊 身处的每一团体都可以将它幻想成一个动物园来处理，不知道在这个动物园当中你扮演的是一个怎样的动物。 月光下一个人踏上这趟陌生的旅程，引路人一起生失血的灵魂，摇曳的不是风声，是前行着的回魂，曾经纯粹的猎人变成被猎捕的人，猎捕谁比较残忍。我害怕一道月圆时分，一转身想象一下失去了方寸，别害怕别害怕，还有一盏灯，还有一盏灯，还有人幸存， 还有人幸存，还没有沉沦。我害怕光芒不再沸腾，那饥饿的眼神将我生活火吞，恨不得恨不得啃得一点不剩，将我彻底摧毁沉沦。 简直有韦丽安作品啊，都已经推出了新的专辑，之后会同大家听翻嘅。咁你呢一首之前的作品，歌名称叫做《狼》啊，唔知系咪你选择成为嘅嗰种动物 啊？雪地上一个人，难道野兽还眷恋纯真？夜色像一部分。心胸是不瞑目的泪痕，寻求喘息的体温，不在意湖水冰冷，湖面倒影的标本，是谁熟悉的人，堕落到有情不认。我害怕一道月圆时分，一转身一闪身，一下失去了方。别害怕，别害怕，还有一盏灯，还有一盏灯，还有人幸存，还有人幸存，还没有沉沦。耶、yeah, ，我害怕光芒不再沸腾，那饥饿的眼神将我生活火吞，恨不得，恨不得，恨得一点不剩，将我彻底摧毁。 词主唱都有韦礼安。我觉得你无论选择扮演一个怎样的动物都好，我今天不想去批评啱定是不啱，但更多的都是希望你可以记得，人类之所以为人呢，是因为我们有人性，同埋我们有爱在心中。 山隔壁和深山都有一个伴，小心和苦是难，也许我笨蛋，飞再慢会落单，太快会受伤，哦，日子不就都这样，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习惯，一日为了三餐不至于寒酸，为给你取暖翅膀遮挡，我遭遇那些苦难，你却不管。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你飞向了雪山之巅，我留在你回忆里面，你成全我替你留。 简尼李荣浩作品，即将出现在他新专辑的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麻雀》，而当中咧讲到就是我哋虽然渺小，但系我哋都冇向放弃向天空高处飞翔嘅嗰种决定啊！受到疫情的影响啦，咁李荣浩新专辑嘅出版嘅时间都拖后咗好耐啦。咁但系见到咧，都陆续仲有其他嘅最新嘅作品推出。我谂咧，最新嘅专辑都应该好快会同大家见面啊。今日好似讲到人性同兽性呢个问题咧，真系有啲深。但系我觉得呢件事咧，希望大家一路摆喺心目当中。好似我剛才讲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爱和有人性，成日都听到人讲的了，正所谓苦读都不吃儿，是不是？所以你又怎舍得对自己的仔出手的呢？那我们又可不可以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呢？ 有你在大街和路放，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会老地方。有利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对错与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风吹草低见惆怅，抬头至少还有光。 而家简尼是毛不易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木马城》，讲的是眼见自己的城市不断改变的时候，我们到底可不可以选择离开呢？我想这个问题都摆在香港人心中很久了，不知道你的答案又是怎样的呢？ 有你在大街和路放，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 天有无常，山外有无山有无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有利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风吹草低见惆怅，至少还有光。把烦恼吞了吞了忍了算了，不对别人讲，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留下大人的模样，看时间把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 成首歌当中嗰种无奈同埋嗰种嘅荒凉，系我真系好中意呢首歌当中最大嘅原因啊！简历毛不易作品，嗰个名称叫做《木马城市》。头先开始都讲咗话，哇，假期长假期、啊。要思考人性啊、兽性啊、善良啊、人本善嘅呢啲问题咧，实在都真系有啲太痛苦、太深啦。不如一齐真系轻松地放个假，一齐赖喺梳化入边咧，唔肯掹自己出嚟。最后一首歌拣嚟陈绮贞作品。 深夜独自坐在沙发上，让遥控器。今晚电视荧幕，世界杯足球即将开打，我一个人享用舒服的禁区，清晨独自坐在沙发上，一杯咖啡加上时间推回到了航海时代，一路向前就能回到出发的地方，在沙发旁，沙发旁，在沙发旁。下午我还坐在这里，不如把沙发睡成一片汪洋，醒来看见月亮依旧追问太阳，几乎三人拥有不追问的灵魂，只能在沙发旁，可是